难道双方谁也没伤到谁？ 程宇皱眉道， 这就太奇怪了，双方战斗的动静这么大，竟然连个受伤的人都没有。 也可能都很谨慎吧，毕竟在这种地方受伤，搞不好就把小命交代在这里了。 此时王运站在一棵被老许用黑刀斩断的树旁，他看着树干上整齐的切面，暗自心惊，这手上得是多锋利的武器，才能一刀将一人合抱粗细的树干拦腰斩断，切口还如此整齐。不光要武器锋利，还得使用武器的人力大无穷才行。旁边一个年轻女人也发现了这树干上的切痕，她惊奇道， 你们见过这么锋利的武器吗？ 此话一出，反倒提醒了程宇，别人见没见过他不清楚，但是他见过。当初老许斩杀 T5102 的时候，他也曾感叹过，连 T5 那样的存在都能一刀斩断，武器得多么厉害啊！这种武器可不是谁都能弄到的。所以程宇第一时间就意识到，昨天晚上在这里战斗的人可能就是他见过的那个白色面具。 我见过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你们也都知道，之前有人拦截了火种公司的车队，当时我亲眼看见那个白色面具一刀就将一名 T5 高手给砍成了两半。 你的意思是昨晚在这里战斗的也是那个白色面具？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时程宇看向罗兰， 罗老板有没有什么看法？ 罗兰骂骂咧咧说道， 没有，战斗是你们超凡者的事情，我只负责大方向。 程宇顿时就想骂人了，谁需要你来负责大方向了？他没好气地看向罗兰， 那你倒是给说说，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罗兰想了想说道， 我们这些人背后的老板一个个都把这实验体看成唐僧肉了，仿佛吃了他就能跟他一样长生不老似的。 这会儿罗兰满心想的都是，连任小素都保不住自己，那自己还待在这里干嘛呀？他现在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现实生活中的实验色绝对没有艺术作品里的那么神奇。罗兰继续劝说道， 你们肯定是各个财团派来的吧？但你们想啊，你们在这里出生入死，结果却是为别人取得这长生的可能性。要是你们的上司长生了，你们痛苦不痛苦？ 王运看了罗兰一眼，他不就正是担心自己的上司孔尔东活太久，才坐视香草制造意外杀了对方吗？可王运不能走，他这次必须抓到001号实验体才行，就算抓不到也得取了对方的基因样本，这样他回到孔氏才能立足。其实他现在离开孔氏也算是有点冒险了，毕竟留在孔氏的那两位竞争者一定处心积虑地排除异己，自己如果不拿着重大功劳回去，自己恐怕连二处的处长都当不安稳了。 偷到这里了还走什么啊？而且那个白色面具明显也是要进圣山的，有这样的强者在，你我还担心什么呀？ 我去，说的跟你认识对方一样，到时候人家大开杀戒，你该死还是要死的。 就在这战场里，罗兰和王运竟然吵了起来，一个要撤退，一个要进圣山，其他人也乐得看热闹，等俩人争执了一会儿再说。可这时任小素却开口了，他还要进山去救颜六元，没空在这耽误功夫。 都别说废话了，继续前进吧。 程宇一见任小素开口马上乐了，甚至开始向罗兰拱火。 哎，他说你说的都是废话。 罗兰顿了一下看向程宇， 我说的就是废话，怎么了？ 程宇懵了，不过这一刻程宇看向任小素的眼神忽然就变了，他突然意识到，原来任小素就是罗兰一掌的大腿。 从昨天晚上开始，程宇和宋乔俩人就一直怀疑罗兰在营地里另有大腿，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大腿会是任小素。 如果这对象换另外一个人，比如王韵，比如其他任何人，程宇躲在暗处都会有一种我已看穿一切的优越感，就好像他已经掌握了罗兰的底牌一样。可当他发现对方是任小素的时候，对方身上那独特的气质让他产生了一点点怀疑，然后再产生一连串的问题，是不是自己看错了，自己是不是瞎了，罗兰是不是瞎了， 难道是罗兰故布疑阵？ 程宇在心中疑惑，罗兰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虽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以前可没做过什么自爆底牌的事情嘛。所以任小素装疯卖傻，他也跟着装疯卖傻，来让大家以为双方是一伙的。这到了关键时刻，可以有人替他们分担仇恨，甚至进一步的隐藏他真正的队友。程宇顿时觉得自己悟了。但不管怎么说，任小素在程宇眼中的重要程度突然直线上升。甭管他的猜测到底哪种正确，程宇觉得自己都不能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任小素了。其实当罗兰看到一贯躲在后面的任小素站出来决定继续前进，他就明白任小素进入圣山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去做，而且任小素已经对队伍里的人有些判断了，起码这队伍里的人暂时不会构成什么危险。虽然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存在很大问题，但罗兰脑子转得快，只是顷刻间就想明白了其中的细节，然后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任小素的决定。 收拾东西继续前进， 罗兰大手一挥，然后他冲着王韵说道， 贪生怕死的才不敢继续进入圣山，你要怕死就一个人留下啊，不要影响我们。 王韵站在原地，忽然觉得罗兰的话好像有点问题。等等，一开始说撤退的不是你吗？可罗兰根本就没有留下来继续跟他争吵的意思，而是转身回到营地收拾好了东西带头出发。罗兰在队伍前面大喊， 哎，导游导游呢？ 大忽悠乐呵呵地跑了过去， 这儿呢，在这儿呢。 咱们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啊？ 是按原计划吗？ 啊，对，按原计划继续前进。 那就往神池山方向了。 这些年大忽悠在圣山外围最远到过的地方就是神池山了，这倒不是有人在灾变之后取的名字，而是这山中本就有一面石壁被人刻着神池二字，按照山名这山中应该要有一潭神池才对，可大忽悠跑了神池山两趟都没见过那所谓的神池，反倒是神池山内总是起雾，空气极为湿润。前年来的时候，大忽悠在神池山待了四天，结果四天里有三天都是大雾。大忽悠说道， 你们想要一起通过神池山还不迷路，那得跟我走得近一些才行，不然大雾啊就能让你们走得晕头转向，要是在那山里迷路了，那可能就要掉队了。 旁边一个人问道， 是不是还会在里面永远出不来啊？ 那倒不会，那神池山的大雾总有散去的时候，我之前来这里也是迷路了三天，然后第四天大雾一散，我便从山里冲了出来，所以真要掉队的话，那也千万别乱走，等雾散了就可以出来了。 大忽悠说得挺中肯，他跟这些人也没什么仇怨，不至于非要把对方给坑死在这山脉里面，所以还是提醒一下比较好。这时程宇说道， 我们那麻绳系在各自的手腕上好了，一个连着一个，这样也就不用担心掉队的问题了。 程宇的意思就是要用绳索将所有人连成一排。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说道， 哎，这办法好啊，我站第二个。 周琦说道。 我站第三个。 还没等任小素说话呢，程宇赶紧说道。 我第四。 程宇如此着急，是他担心罗兰和任小素他们全都站到了队列的前面。万一进入大雾之后，罗兰他们有了歪心眼，直接把绳索斩断，那后面的人可就全都抓瞎了。所以程宇要带着助手卡在罗兰与任小素他们之间，防止罗兰玩阴的。眼瞅着罗兰似笑非笑地看着程宇，彼此都是明白人，他一眼就看穿了程宇的心思。最终队伍的排列顺序就变成大忽悠走在前面，周琦第二个，罗兰和任小素把程宇以及他五个助手夹在中间。王韵好奇地问大忽悠说道， 必须走这里吗？还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啊？ 大忽悠看了他一眼， 也就只有这种常人都不敢走，连火种公司自己都不走的路，才能顺利突破圣山的封锁线。毕竟火种公司那也不是什么善茬啊。 王韵笑了笑， 我就问问。 王韵的担忧主要是他如果跟着大忽悠进山了，那他身后的援军该怎么通过神池山呢？在此之前，王韵并不知道神池山的情况，他也不是全知全能的。要是大家都知道怎么通过神池山，也就用不着给大忽悠掏钱了呀。最终想了半天， 王韵决定站在队伍的最后面， 用他带来的压缩饼干搓成碎屑，一点点撒在地上，为身后的援军指引方向。虽然这可能会导致他进入圣山后挨饿，但身后有援军怕什么，大不了就摊牌嘛。想到这里，王韵回到营地收拾东西的时候，又趁乱画了一条直线记号。这个记号的意思就是跟着他留下的踪迹走，他来引路。王韵想了想，抬头看向天空，他是想看看这里鸟类多不多，毕竟压缩饼干碎屑可是鸟类很喜欢的食物，万一被飞禽给吃掉了，那就不太好了。可就是这么想着，王韵突然发现，自打他进入五寨山范围后，好像连一只飞鸟都没有看到过。王韵静下心来听荒野里的声音，也听不到一点动静。难道这里没有鸟类吗？就算现在处于冬季，可也不是所有鸟类都会飞去南方过冬啊。这么一大片人迹罕至的地方，不正适合鸟类生存吗？等一行人抵达神池山脚的时候，已经是他们从黑市出发的第四天上午了。为了应对这诡异的神池山，大家专门好好休息了一个晚上。在此期间，夜晚袭击营地的怪物再也没有出现过，似乎是老许的出现也让他感到生死危机，以至于暂时放弃了偷袭。但是任小素觉得对方还会再来，换位思考一下，有人要是杀了他的宠物，那他肯定也跟对方死磕好一阵子吧。不过任小素自己转念一想，自己根本不可能有宠物啊，但凡能吃的都进肚子里面去了。这也算是多年流民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他这种人大概率是不会有啥宠物的，连宫殿给他弄个攻击类植物土豆射手都被他变成粮食作物了，还要啥宠物啊？以前颜料园小时候就问过任小素怕不怕蛇，任小素说怕呀，怕蛇不新鲜。那时候任小素最喜欢的就是冬天，因为冬天掏蛇没有危险。神池山果然如大忽悠所说的那样奇怪，整座山都像是笼罩在云雾之中似的，仿佛地处另一个世界。程宇也是直到这时候才确认，起码大忽悠是真的来过圣山外围。要知道黑市里很多笑闹都是喜欢坑蒙拐骗的，甭管自己去没去过，反正只要能赚钱他都可以去过。进山之前，程宇让助手拿来一捆200多米长的绳子，然后安排所有人系在手腕上。起初大家还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行动，后来发现其实不算特别碍事，这才放下心来。程宇笑道， 每个人之间的绳索还有两三米长，这个距离是很宽松的，就算遇到了危险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行动牵连自己，总归有时间解开绳子的。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直到任小素一边前进一边跳绳之后。这次任小素都不用自己准备绳子，直接把自己手上的绳子一解，然后让杨小锦帮他摇绳子。进山之后，彼此之间的能见度也就五米左右，程宇突然感觉系在手上的绳子频繁晃动，回头一看便发现任小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跳起来了。任小素这次跳绳，绳子的一端系在程宇手上，另一端系在杨小锦手上，杨小锦摇绳子的时候还会带动他的手臂，这让程宇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参与感。参与狗蛋呀，他并不想参与这种事情。程宇对任小素大吼道， 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跳绳啊？ 眼瞅着神池山内大雾弥漫，不知道哪里就会蹦出什么危险生物来，大家正紧张呢，结果有个人一边跳一边嫌弃，看起来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任小素听了程宇的吼声皱眉道， 你吼什么呀，你走你的，我跳着走不碍事。 程宇都崩溃了，对方竟然还如此平静地问自己吼什么，竟然还皱眉不乐意。放往常程宇绝对打人，但想到对方有可能是罗兰的大腿，自己有可能打不过，他这才渐渐平息了打人的心思。可谁会把这种神经病一样的人当作大腿啊？还有后面那个姑娘，你为什么会这么配合地给她摇绳子呀？任小素停了下来，并在脑海中问道， 这次任务完成情况？ 完美级。 啊！ 任小素松了口气，他之前还有点担心这雾气太大，其他人都看不清他跳绳，会导致影响任务完成情况的。大忽悠带着他们在山里行走着，程宇注意力起码有一半都放在了对方身上，他想看看对方到底是依靠什么才能带大家走出神池山。却听大忽悠一边走一边嘀咕道， 左前150步。 程宇默默地数着大忽悠的步子，等到150步的时候，他看到大忽悠来到了一块巨石面前，然后再次嘀咕， 右前370步。 惊愕间，程宇发现对方竟完全依靠这种记住标识在摸索前进的笨办法。可要走出神池山，怕不是要走十多万步，这都能记住？就在此时，后面的队伍渐渐停了下来，程宇大声问道， 后面怎么了？为什么停下来？ 声音只能传到队伍中间，只听中间的人回应道， 我们也看不到什么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停下来的。 这下大家都不说话了，想要听队伍最后方的人怎么回应。可安静中，任小素骤然听到外面白色的雾气中正有密密麻麻的奇怪声响传来，那声音就像是有骨节在敲打地面似的，又像是有数不清的虫子在快速行军。 不会是人面虫吧？ 任小素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这声音简直像极了他们当初遭遇人面虫的情景，而且这两个地方都同样是传说中的险胜之地。忽然间有一声惨叫响彻山间，几乎是同一时间，罗兰、周琦、任小素、程宇、宋乔全都看向声音来处，可是雾气太大了，大家根本就看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感觉到雾中的绳索越绷越紧，并且还在剧烈地晃动着，像是一群人在不停地挣扎着。慢慢的，绳索绷成一条直线，杨小锦身后的宋乔突然双臂被绳索拉直，整个人宛如一个十字似的被杨小锦和另一人紧紧拉着。任小素当机立断冲到宋乔身旁，用匕首一下子削断了绳索，紧接着断裂的绳索竟一下子被拉扯进了白雾之中。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杨小锦解开了手上的绳索，牢牢把杨小锦挡在身后，而罗兰和周琦两人早就自己解开绳子，在任小素身后猫着了。这一刻，程宇终于确定，罗兰之所以敢在营地里没有人守夜也呼呼大睡，正是因为他遇到了任小素。人在危机中的第一反应是绝对不会错的。任小素他们静静地站在原地，白色雾中时不时传来悲吼声、惨叫声，还有莫名的光影在白雾中隐约出现。 有超凡者在战斗。 可是仅余的这十多人竟没人想去救援一下，本就是各怀鬼胎的队伍，这时候谁会愿意一头扎进雾里拯救别人？只有宋乔比较着急，因为那雾里还有他的助手。 救人吗？ 结果也如他想象的那样，没有人回答。此时他身边的人只剩下大忽悠、任小素、杨小锦、罗兰、周琦、程宇和他的五个助手，这里每个人都不像什么热心肠。虽然宋乔和程宇同属安京寺，可就算是他宋乔自己出事，程宇都未必会救，就更别说出事的是他助手了。大忽悠低声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之前我来到这里可没见过这玩意儿。 程宇相信大忽悠所说的话，毕竟这荒野上的怪物可不会认人，若是大忽悠早先来这里的时候就遇到这玩意儿，那大忽悠早就死了。罗兰在任小素身后问道： 咱们现在怎么办？跑吗？ 程宇回头发现罗兰压根就没看别人一眼，只看着任小素。这会儿那些怪物好像被一些超凡者给拖住了，正是他们跑路的好时机。只是任小素平静道： 先不要冲动，这里雾气太大，与其昏头乱撞，不如观望片刻。我们人数并不少，队伍里的超凡者也不少，未必就打不过雾中这怪物。 话音刚落，宋乔突然惊异间发现前方雾中有人影一闪而过，但对方不是从战场中突破出来，反倒是好像从他们前方冲来，一头扎进了战场。等等，这人是谁？宋乔看着对方的身影，完全不记得队伍里有人穿着这样的装束。程宇惊呼道： 是白色面具，他怎么突然到这儿来了？看来之前在荒野上砍断树木与怪物厮杀的人真的是他。 你确定没看错？ 这肯定错不了，他穿的衣服就是我上次见到时的那一套，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换衣服。 任小素无语地瞥了一眼程宇，心说你这关注点也忒不正常了，他根本就不用给老许换什么衣服，毕竟这一身装扮都已经成了老许的标志，老许本就是用来背锅的，任小素还生怕别人认不出来老许呢。刚刚罗兰提议想走，但任小素决定留下，也是因为前方的老许正在赶回来的路上。不管怪物是什么，总得看一眼再走吧，遇到危险就逃避，往后危险还多呢，干脆不要进入圣山了。想要在圣山里存活下来，你得先了解这里有什么东西，而且这队伍里还有那么多超凡者，等进入圣山之后全是任小素浑水摸鱼的助力，若是这些人死在神池山，那未来谁帮他打掩护？简单讲就是任小素也不能让这些人死得太轻易了，起码得进入圣山再死。就算自己没法杀退怪物，他也大可以用老许来吸引火力帮助他们脱围。不过任小素多虑了，他控制老许进入战场后发现这些身后的队友并没有损伤特别严重，各个超凡者还在支撑着斩杀袭来的怪物呢。这时老许身后有风声响起，任小素控制着老许转身战斗，却愣了一下，那从白雾中扑来的竟是一头硕大的蜘蛛，足有半人多高，浑身都是绒毛。 可面前这蜘蛛在中原很少见到的。任小素回忆着自己在88号壁垒图书馆里看到的科普，试图寻找他灾变之前的物种对照。捕鸟蛛。科普中说，这玩意儿在灾变前就可以捕食鸟类，青蛙、蜥蜴，堪称恐怖。只是捕鸟蛛不是在热带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要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是北温带。这八成是跟火种公司有关系了吧？任小素觉得这些捕鸟蛛出现在神池山里并不简单。难怪进山之后，任小素就发现，从五寨山范围开始，就很少见到鸟类了。就算鸟类也变异，也一样害怕捕鸟蛛这样的天敌呀。越来越多的捕鸟蛛出现在白雾弥漫的视野里，任小素直接控制老许向战场中心杀去。程宇等人站在原地防备着，他们听到白雾中有人大喊蜘蛛，紧接着便开始惊呼白色面具。随着老许进入战场之后，惨叫声便越来越少了。白雾中的大量捕鸟蛛像是发现了老许的厉害，竟开始放弃其他猎物，转而去围攻老许，这让其他人有了稍许喘息的机会。任小素皱起眉头，这捕鸟蛛会喷吐白丝捆绑猎物，一只两只的好躲，可数量多了，老许也腾挪不堪。如果被太多蜘蛛丝包裹，恐怕老许的战斗力要大打折扣的。想到这里，任小素控制着老许，直接从衣服兜里掏出手雷，四处乱炸。捕鸟蛛再厉害，也扛不住这手雷的威力。面对着棘手的老许，捕鸟蛛族群竟然开始撤退了。程宇有点疑惑， 为什么我总感觉这白色面具是在我们身边溜达？之前我以为他是来夺取001号实验体的，可现在看来，对方更像是在保护谁。 说着，程宇惊疑不定地看着罗兰等人，对方是在保护罗兰，还是保护的对象另有其人？罗兰瞥了他一眼， 看我干嘛呀？我要有这样的保镖，早就吹你妈宁死了。 程宇顿时脸色一黑，你不能把大家的矛盾说得如此直白呀。他还以为就是任小素来着，可任小素现在就在身边，那就不是任小素了。程宇回忆着，白色面具出现的地点在74号壁垒、73号壁垒、洛城，好像跟罗兰真的没什么交集。倒是之前猜疑中的大腿任小素，这次却一点作为都没有。想到这里，程宇觉得任小素再厉害，恐怕也不够这白色面具打的吧。如果白色面具始终保护在队伍附近，那对罗兰等人也算是一种牵制了。队伍里需要这样的力量平衡，以免某个团体的实力太过于强大，可以左右所有人的决定。程宇正打算说什么，可他忽然愣了一下。 怎么少了个人？那个姑娘，你男朋友呢？ 不知何时，任小素已经在他们交谈的时候走进了白色的大雾之中。杨小锦不想搭理程宇，可对方并没有打算放弃。 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杨小锦认真说道。 可能去跳绳了吧。 程宇有点无语，不知道为什么，程宇竟然觉得这个回答在无限的荒诞之中竟然还有一丝合理性。杨小锦当然知道任小素去干什么去了，但他怎么可能告诉程宇？此时的任小素正远远地坠在老许身后，而老许则坠在捕鸟蛛的身后。慢慢的，任小素发现他所走的方向反而雾气越来越淡。等进入一条小小的山涧后，所有视野都变得清晰起来。刚刚任小素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明明队伍里有很多人遭遇捕鸟蛛的袭击，可是他竟然没有在地面上看到尸体和血迹，这是很违反常理的事情。所以在假设这些捕鸟蛛是火种公司故意投放到神池山之后，任小素觉得这捕鸟蛛背后恐怕还有其他的秘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 精彩继续。 如果太危险的话，他就立刻返程带着杨小姐、罗兰他们离开这神池山。任小素在山涧中小心翼翼地走着，山涧两侧的石壁黑乎乎的，这山涧反倒跟当初径山的一线天峡谷很像，朝上看去只能看见一条光的缝隙。就在这抬头间，任小素赫然看到那石壁上竟悬挂着数不清的白色丝囊，宛如一个个巨大的破败残茧。任小素谨慎地没有发出声响，老许就在前面不远处盯着捕鸟蛛，彼此距离太近了，很危险。而且老许已经看到那些捕鸟蛛正拖拽着新的茧爬上石壁，将刚刚猎获的人类给悬挂了上去。茧里的人已经看不见面目了，全都被厚厚的蛛丝给束缚着，没有挣扎，没有反抗，像是已经死去了一样。任小素仔细地打量着这些茧，或许这就是捕鸟蛛们储存食物的方式。所以刚刚没有见血，也没有尸体，正是因为这捕鸟蛛要把猎物拖回自己的巢穴慢慢吃掉。前方老许隐匿的地方，两侧石壁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洞穴，不知道通往何处，也不知道那些被捕鸟蛛捕获的人还活着没有。任小素并不打算冒险去救他们，刚才他大概数了一下，这里的捕鸟蛛怕是有数百只。荒野上的野兽都有护食习惯，这捕鸟蛛看样子和野兽差别也不大，若是自己救人，对方把自己当作抢夺食物的仇敌，那就很尴尬了。这么多的捕鸟蛛，就算是任小素也只能掉头跑路。可就在任小素准备离去的时候，他竟通过老许的视野看到这山涧的尽头竟有强光手电的光束打了过来。任小素愣住了，对面的人是谁啊？竟然在这种时间钻进这种地方来。那强光手电打在石壁上，光芒让捕鸟蛛们躁动起来，却听着幽暗的山涧里有人说道： 看来又有猎物了，也不知道这次有没有超凡者。 另一人抱怨道： 哪儿那么容易找到超凡者，上面真是强人所难。 听说五寨山那边又有一队人进来了，今天或许会有收获。 任小素静静地听着对方交谈，对方分明就是火种公司的人，而这些捕鸟蛛恐怕也是对方养在这里的，专门为他们捕猎所用。之前任小素就有过一个疑惑，安京寺发布截杀火种公司的指令，后来又大肆组织人手前往圣山，怎么这火种公司也不反击的，就任凭他们进来。现在任小素隐隐有一个猜测，或许火种公司也想借这个机会收集超凡者的基因。在圣山以外的地方，火种公司要花好大的功夫才能抓捕一名超凡者，而且在别人的地盘上还有可能损兵折将，但在圣山里面是火种公司的主场。在73号壁垒的时候，安京寺与火种公司便是相互算计，双方的计谋都不低劣，火种甚至还利用隧道坑杀了很多地下世界的高手。这次火种公司拿计策反制安京寺和各个财团的超凡者也在情理之中，可他不明白，这捕鸟蛛也没法和人类交流吧，对方这五个人凭什么敢进来这里和捕鸟蛛夺食？任小素和老许都静静地等待着，想要旁观对方的手段。捕鸟蛛们感受到强光与威胁后，纷纷朝着火种公司的五人爬了过去。那石壁之上的黑色捕鸟蛛满身绒毛，密密麻麻的，看得任小素都有点密集恐惧症了。忽然间，他通过老许看到，火种公司的人竟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黑色的匣子来，一种刺耳的声音在山涧回荡。那些捕鸟蛛听了这个声音便不再扑向他们，而是纷纷如潮水似的躲进了石壁上的黑洞里，转眼就消失不见了。任小素惊愕了，这火种公司是有克制这捕鸟蛛的方法呀。那黑匣子放出的声响，人类听着没事，捕鸟蛛却本能的排斥与畏惧。却听火种公司的人笑道： 哟， 这些蜘蛛还真是不长记性啊，不把他们基因研究透了，怎么可能放他们出来？ 一名火种公司成员说道。 哎呀，别说废话了，赶紧把猎物带走。 等等，有人。 有人眼睛特别尖，隔着昏暗的光线和数百米的距离都看到了老许的身影。火种公司的人厉声说道。 谁在那里？ 哗的一声，五人纷纷抽出了自己腰间佩刀。任小苏想了想，打算直接离开。当下获取的信息已经非常多了，没必要跟火种的人纠缠，万一那些蜘蛛又发了疯似的钻出来该怎么办？可正当他想走呢，宫殿突然发话。任小苏黑下脸来，早不发布任务，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对面的火种公司成员一点一点靠近过来，他们相互之间打了战术手势，想要形成扇形追杀过来。可他们还没走两步，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紧接着，他们就看到任小苏一边跳绳，一边唱着儿歌，慢慢地靠近过来。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火种公司的五个人原本是前进的，可这一幕惊得他们连连后退，一时间都不知道自己遇到了什么古怪东西。 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啊？ 不会又是山里那些人研究出来的怪胎吧？ 这些人来捕鸟蛛的巢穴都没有丝毫恐惧，可当下在这幽暗的山涧里，看着一个奇怪的人蹦蹦跳跳唱着儿歌靠近过来，他们害怕了。这么黑暗的环境，还是个本身就很诡异的地方，现在突然有一个人蹦蹦跳跳的出来，用你完全理解不了的方式出场，不怪火种公司的人害怕，换谁谁都害怕，首先这气氛就不对呀。任小素看着火种公司成员一边跳绳一边说， 你们等会儿先别走，我跳完再说。 火种公司成员如临大敌，可就是听不懂任小素到底啥意思。一人说道， 你到底是谁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是火种公司 T3 序列的凌晨小组，如果你是从山里出来的，那我们应该成为朋友。 之前有火种公司成员被山里的怪物残杀，这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所以当下他们怕山里的实验体又放出什么不分敌我的怪物。结果这时候任小素沉默了，隔了两秒他叹息道， 你先别吭声，让我都给数岔了，等我跳完绳再说话，不然我就要杀人了。 刚刚都跳到200多了，这火种公司的人一打岔，他竟忘了自己跳了多少，只能从200重新开始计数，以免影响到任务完成情况。火种公司成员一时间噤若寒蝉，他们只是过来收集捕鸟蛛的猎物，战斗方面虽然也有接受训练，但在山里一直都像是杂役一样，遇到山里那些传说中的怪物，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此时他们已经肯定面前这少年就是来自山里的怪胎了，外面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会像任小素这样的。如果这心里话让程宇听到，程宇恐怕会激动的想要与他们握手。十多秒后，任小素这才停下了身形，他打量着火种公司成员，赫然发现对方手上的刀低垂的提着，这是毫无战意的潜意识动作，像是放弃抵抗后的手足无措。任小素沉思了片刻之后问道， 你们那个黑匣子是干嘛的？ 一名火种公司成员解释道， 就是用来播放录好的声音，据说是山里研究室专门针对捕鸟蛛研究出来的，而且这些捕鸟蛛确实很害怕这个声音，听了就跑。 这些捕鸟蛛是什么时候放到这里的？ 去年。 任小素装作和对方一伙的样子说道， 这是用来对付外人的吧？针对安静寺？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我们 T3 序列知道的很少啊。您还不如自己回山里问问那些负责战略的大人物。也就是几个月前，上面突然交代我们说，每3天都要过来查看一次，会有很多人送上门来。不光是这里有捕鸟蛛，其他地方也有， 我和 T31901 也是最近才调到神池山这里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老苏皱起眉头，从几个月前火种公司就交代他们会有人送上门，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安京寺的计划也就是火种公司将计就计故意引导的。自己之前的猜测并没有错，火种也希望超凡者自投罗网，所以这安京寺和火种相互之间坑来坑去，看似是两个组织双方都损失，但其实损失最大的还是那些煽风点火的财团呀。没见这次捕鸟蛛抓的人都是财团的人吗？等等，任小素忽然在想，王氏如果目标是整个中原，甚至是加上西南西北的整个壁垒联盟，而安京寺又和王氏达成了合作的关系，那这次行动安京寺本身的目的会不会就是把财团高手给引诱进来，然后帮王氏铲除一些潜在的威胁？不得不说，这些权谋者的心思实在太复杂了。任小素在这个领域里跟别人一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事实上，不管这些身处漩涡的哪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有好几个目的，任小素自愧不如。这时他面前的火种公司成员突然问道， 您是从哪个实验室出来的？ 任小素为了保险起见便回答道， 一号实验室。 可任小素发现自己说完之后对方脸色就变了，一名火种公司成员重新举起刀来， 这山里只有二号和七号实验室，哪来的一号呀？ 任小素愣了一下， 一号实验室在哪儿？ 一号实验室早就回在灾变里面了。 刚刚任小素问了太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山里的怪物们应该比他们更清楚才对。早先大家是被任小素的诡异行为给迷惑了，现在终于反应过来，这任小素根本就不像那些怪胎，除了跳绳唱歌以外其他地方都与正常人无异，这是从神池山外面进来的人。说着火种公司的人慢慢朝任小素围了过去，然后被任小素都弄死了。任小素看着五人的尸体感慨道， 唉，聪明人都活不了太久的。 不过是五个凌晨小组的成员，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竟然还想围杀自己，就算黄昏来了也不行啊，破晓来五个人说不定还有点希望。任小素转头看向石壁上悬挂着的十多个白色的茧，他控制老许离开后便手起刀落，将拉扯着茧的蛛丝给斩断，将那些被抓了的人都给解救了下来。割开一个茧，任小素发现这些人还均匀地呼吸着，连面色都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看样子还有的救。任小素记得捕鸟蛛是有毒性的，不过他们会在猎物死亡后注入毒素将猎物软化，然后再吸食液体，现在应该还没进行到那一步。他用绳索将一个个残茧捆缚住，然后就像是拖着一串糖葫芦似的往回走去，手里还拿着那个黑匣子，以免捕鸟蛛们追杀过来。回去的时候任小素没有自己将这些昏迷的人拖过去，而是让老许拖到程宇面前，而后老许重新消失在了白雾之中。程宇看着白色面具离去的背影，心想自己刚才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呢，对方就走了。这个白色面具神秘且强大的形象在程宇心中磨灭不去，他有时候会感慨，就算是超凡者与超凡者之间竟也有如此大的差距。自己在这里不敢动弹，对方却追去了蜘蛛巢穴，把其他人都给解救了回来。直到茧里的人开始悠悠转醒，任小素才慢悠悠地回来。程宇没好气道， 你去哪儿了？ 任小素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我去跳绳了呀。 鬼才信他是出去跳绳了，哪有这个时候去跳绳的呀？ 程宇蓦然问道， 咋了？他跳绳分过时间吗？ 对于任小素的说辞与借口，换别人这么说程宇肯定不信， 这生死关头跑出去跳绳，怎么可能啊？但不知道为什么，当用这个借口的人是任小素时，程宇觉得自己没法完全否定，因为对方确实是不分场合随时犯病的。不过程宇现在注意力压根不想放在任小素身上，他更想知道那个白色面具是在保护队伍里的谁。程宇可是亲眼见过白色面具战斗力的，所以到了真正危机的关头，他就跟着那个被保护的人走，这样就可以沾沾对方的光，跟对方一起被白色面具顺手保护一下。也不是程宇没出息，身为安静寺成员，天天净想着如何寻求别人的保护，主要是他的战斗力本身就不强，而圣山又太危险。趁着大家解救简里的伤员，罗兰和任小素他们躲在白雾里小声嘀咕道， 救他们干嘛？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这么早就开始减员，万一后面的人不愿意进圣山，那我就只能自己进去了。 其实任小素知道罗兰和周琦想让这些财团的人送死，不然周琦怎么会全程袖手旁观呢？要知道周琦的能力可是水系，这白雾看着诡异，但说到底还是水系，可以说这神池山算是周琦的半个主场了。再加上周琦也是第一批觉醒的超凡者，自身身体素质和精神力都属于一线，对付一些捕鸟蛛根本不在话下。任小素甚至都觉得周琦早就根据对水气白雾的感知知道敌人就是一群蜘蛛，但对方刚刚什么都没有做。任小素也能理解，对罗兰来说其他财团都是敌人，刚刚他只要什么都不干就能帮庆氏削弱敌人，何乐不为？只是任小素自己要进入圣山救颜六元，所以必须珍惜这里的每一份力量。罗兰点点头，他又小声问道， 哦，懂了，那白色面具是你朋友？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具体的他也没多解释，但有些事情不用老瞒着罗兰，直到这时罗兰才终于放心了一些。 哎呀，之前你还说保不了我呢，我以为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那天我给你比划手势， 你不是喊我上厕所吗？难道还有别的意思？ 罗兰人都傻了。这时有人在白雾中喊道， 醒了醒了，他们醒过来了。 任小素带头朝声音走了过去，此时所有人都聚集在茧的旁边，已经有人将那些茧给全部割开，里面的人睁着眼睛但还没法说话，不能动弹，只有眼睛还能来回转动。不管怎么说，能捡回来一条命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任小素打量着周围，默默地记住那些看起来一点都不狼狈的人。整个队伍有60多人，其中7个看起来屁事都没有，这7个人很可能就是超凡者，其中就有那个曾偷偷画下记号的王月。当然对方也有可能并没有遇到捕鸟蛛的袭击。程宇的助手问道， 他们怎么不能动啊？ 任小素站了出来， 可能因为我没有表演才艺吧，你们退后一点，我给你们表演个劈叉。 所有人都震惊了，你可真是见缝插针的表演才艺啊。程宇选择了无视任小素，对所有人说道， 大家轮流抬着这些还不能动弹的伤员，神池山不能久留，还是尽快离开比较好。 结果罗兰却把他拦了下来， 哎，等等等等，我建议原地宿营，就地建好防御工事。 程宇皱眉问道， 为什么？ 罗兰看向大忽悠， 首先这神池山你一两天是绝对走不出去的，这事儿得听向导的，先问问向导我们还有多久才能离开这里。 就算全速也还得2天多的时间， 所以你与其让大家轮流抬着10多个伤员，最后还把其他人的体力给拖垮，不如在这里驻扎下来等他们恢复体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你，你必须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危险。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